如果胡宗宪玩花样，他将在牢房里继续自己衣食无忧的宾客生活。然而胡总督的反应却着实出人意料，他看着不安的毛海峰，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话：我亲自为你送行。此外他还极有礼貌地送给毛海峰许多土特产，并托他向汪直带去自己良好的敬意，期盼他早日到发。毛海峰终于被彻底打动了，他怀着对胡宗宪的无限好感回到了领地，并把他所看到的一切告诉了自己的养父。虽然事情仍然毫无进展，但正如徐渭所预料的那样，强大的海盗头目汪直终于露出了破绽，一个致命的缺口已经打开。汪直暂时稳住了，胡宗宪决定着手对付他另一个强敌徐海。从策略上分析，胡宗宪用在汪直身上的应该算是怀柔战术，在实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，对对方示好，以谈判麻痹对手，等待时机的到来。事实证明这一战术达到了预定的目标，所以胡宗宪决定故伎重演，在徐海身上进行二次实践。然而徐渭表示了反对。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呢，这个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。徐渭先生虽然没有研究过这一伟大理论，但也能无师自通。他告诉胡宗宪，徐海是不能招抚的，因为此人和汪直不同。汪直多少还算个商人，财大气粗，而且军力强大，难以击溃。加上这位仁兄十几年胡乱闹腾，既不要钱也不要官，只是一门心思想向朝廷要通商政策，对这号人呢，只能小心伺候，慢慢忽悠。徐海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海盗，还有个响亮的称号“狗汉奸”。加上他呢，年轻气盛，擅长打砸抢，而且正处于事业上升期，对他妥协只能增加他的嚣张气焰，所以对付徐海只能用强硬的手段。胡宗宪同意徐渭的观点，却又提出了疑虑。这个徐海虽然实力较差，但此人精于海战，极具军事天才，以明朝海军的实力很难战胜敌军，之前的那次惨败就是范例，一旦开战难有胜算。徐渭再次吐出了洋洋自得的笑容，他走到了胡宗宪的面前，一本正经地纠正了总督大人的逻辑错误。所谓强硬的手段呢，并不一定是指武力，只要能够消灭对手，可以使用任何方法。而对付徐海的指导方针也就此确定：万物妥协，赶尽杀绝。为实现这一目标啊，徐渭和胡宗宪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商议，终于制定出了一个几乎天衣无缝的计划。事情发展证明，徐海最终正是在这个计划的推动下被无情的绞杀。这个计划的第一步从一个间谍开始的。由于徐海长期在国外工作，很少回国探亲，即使每次回来也都忙于工作。什么工作呢？抢劫啊。而且十分匆忙，他能不匆忙吗？不跑就完了。那么但他的老家毕竟还在这里，还有许多亲戚和同乡，为了彻底摸清徐海的底细，胡宗宪决定玩一把无间道，派一个人前去卧底。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罗龙文，没有官衔。他之所以能够被选中执行如此光荣的任务，是因为他具备两个优势。首先呢，他是徐海的同乡，两个人家住同村，容易沟通感情。而更重要的是，这位罗先生有一个不太光彩的特长，挑拨是非。用今天的话讲，这是一个心里比较阴暗的人， 唯恐天下不乱呢、喜欢闹事儿。然而胡宗宪依然选中了他，因为他正需要这样的人。靠着一个由大才子徐渭编剧的感人故事和老乡的身份，罗龙文成功地打入了徐海犯罪集团内部。在那里啊，他善于挑事的特长将充分发挥。没过多久啊，这个胡宗宪就从罗龙文那里得到了他想要的情报。正如徐渭所料，貌似强大的徐海集团是不难击破的，因为他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内户。和王直不同，徐海海盗公司不是独资的，除了徐海之外还有两位投资者，一个叫陈东，另一个叫麻叶。说来滑稽，这两位仁兄原先其实不是海盗，也不是走私犯，而是正正经经的商人，无奈亏了老本，欠了一屁股债啊，被高利贷追杀，于是心一横，下海当了海盗，成为了徐海的合伙人。也就是说呀，在徐海的公司里，除了他这个董事长外，还有两位执行董事，并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。胡宗宪迅速抓住了这个漏洞，命令罗龙文发挥特长，四处煽风点火，搬弄是非。事实证明啊，罗龙文同志确实具备无耻小人的天赋，他的工作卓有成效啊。每次抢劫完后，他总是抢先把最值钱的财物弄到手，并交给徐海。徐董事长自然很满意，但两位董事的脸色却是一天比一天难看。徐海和陈东麻叶之间的友谊已经不复存在了。胡宗宪的计划获得了初步成功，但接下来的工作却更为艰巨。毕竟徐海的实力雄厚，如果不解决他本人，单靠分化瓦解也是无济于事的。为了进一步搞清徐海的底，胡宗宪写了一封劝降信，派人交给了徐海。对于胡宗宪而言，这是一个极其寻常的举动。他曾给无数倭寇海盗写过信，内容千篇一律，只是对象不同，他从不期望会有什么意外惊喜。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正是这个无意识的举动让他找到了一件毁灭徐海的利器。在倭寇中啊，徐海算是很有礼貌的一个，他很快就托人捎回了信儿。当然呢，内容绝对不会是我抢够了啊，决定放弃屠刀，归顺政府，回家务农之类，只是反复强调自己的不得已，自己的悔恨，希望政府体谅。一句话吧，鉴于年景不好，老子还要再强几年。这是一封常见的忽悠信，但利器就隐藏在这封信。胡宗宪看完之后并没有注意到其中的玄机，随手交给了徐渭。徐渭看完之后却思考良久，对胡宗宪说了这样一句话：这封信十分奇怪。胡宗宪接过信，反复看了很久，也没找到答案。此信格式规范，且用语恰当有礼，我看不出哪里奇怪啊。怪就怪在这里。徐渭面带疑惑地说道：实在是太规范有理了。胡宗宪恍然大悟，虽然不排除个别逼上大海的特例，但肯下海干倭寇的一般都不会是什么优等生。对于这些倭寇们的文化程度，胡宗宪曾经做过统计，大约80%以上都是半文盲，剩下那20%是纯文盲。这就是件怪事儿。徐海那几把刷子，胡宗宪心里还是有数的。这种高水平公文，他就是照着抄也会抄错，更别说是独立创作。所以在这篇文章的背后，必定有一个得力的枪手。而如此重要的来往公文，徐海肯放心地交由这个枪手处理，可见此人地位必定非同一般呢。于是他交给了罗龙文一个新的任务，务必要确认 这个人的身份。没过多久，罗建蝶就找到了这个人，结果让他大吃一惊，因为这位枪手既不是五大三粗的倭寇，也不是被胁迫的教书先生，竟然是个女人，确切地说呀，是徐海的老婆。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做王翠俏，她的知名度将远远超越同时代的徐海、汪直，甚至胡宗宪。在认识徐海之前呢，王翠俏啊是一名妓女，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职业，但凡干这行的人都会成为道学家们口诛笔伐的对象。然而历史证明，妓女未必不如道学家，道学家未必赶得上妓女，而作为一个平凡的女人，王翠俏足以名留青史。干这一行大都有个惯例，要不不出名，要不出大名，王翠俏就出了大名，别号江南名妓，无数文人雅客争相慕名而来，只为一睹她的风采。能引发如此轰动，主要还是靠实力。王翠俏不但知书达理，仪态优雅，而且和善近人，有所谓如沐春风的美誉。当然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有来由的。在十几年前，王翠俏是一个出身名门的女子，只是因为父亲犯罪，不得已才沦落风尘。而她从小受到的良好家教和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，也让无数人趋之若鹜，追求者是不计其数啊。据说还曾经有人不远千里专程前来，想把她娶回家。徐海就是追求大军中的一员，而他能从众多的应征者中脱颖而出，确实让很多人跌破了眼镜。和那些富商高官相比，徐海啊着实没有优势，工作不稳定，收入也不稳定，经常呢住在船上啊，住在船上那是工作需要啊。除了名声很大，你看海盗汉奸吗？那么除了名声很大之外啊，真可谓是乏善可陈。但是阅人无数的王翠俏依然选中了他，选中了这个可能明天脑袋就要搬家的倭寇。这似乎是一个毫无逻辑的选择，不是因为金钱，也不是因为权势。如果说一定要找出一个理由的话，我相信他的名字叫爱情。王翠俏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新生活，漂泊不定却无比幸福的生活，至少啊到目前为止那是幸福的。这是一段注定不会长久的幸福，毕竟她丈夫的工作属于高风险行业，没准明天就没了。那么对于这一点呢，她也有着相当的认识和心理预期。但无论如何，她也不会想到在不久之后，她将会用自己的手把丈夫推入无底深渊。从那封回信上，胡宗宪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信息。对于徐海而言，王翠俏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。既然如此，那事情就好办了。胡宗宪相信他已经找到了徐海的破绽。很快，胡宗宪就给徐海送去了许多礼物，表示自己的善意。在意外之余，徐海还是高兴地笑纳了。然而他忽略了一个奇怪的问题，那就是在这些礼物中还夹杂着许多女人专用的珠宝首饰、胭脂水粉。对于这些物件，徐海自然是大手一挥，送给了王翠俏。这正是胡宗宪的真正目的。就在王翠俏得到了礼物高兴不已的时候，胡宗宪派去的卧底找到了他，并告知这些礼物是胡总督专门送给他的，希望他能够劝说徐海改恶从善，归顺朝廷。胡宗宪的这一招啊十分厉害，是看准了才干的。他明白啊，像徐海这样亡命之徒根本不在乎生死，无论是好言相劝还是武力威逼都起不到什么作用，因为他们只认实力。但徐海的老婆就不同， 作为一个女人，自然不会热衷于杀人放火之类的工作，更不会喜欢整天东躲西藏、居无定所。女人嫁人所期待的不过是个家而已。事实证明胡宗宪的判断完全正确，王翠翘接受了胡宗宪的提议，开始给徐海吹枕头风，劝他归顺于胡宗宪。王翠翘的鼓动起了相当的作用，徐海啊开始有所动摇，但他毕竟不是个简单人物，绝对不会被如此轻易的迷惑，所谓投降仍然只是个遥远无期的目标。就在此时，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彻底改变了这一切。对于徐海而言，他已没有太多选择的时间。这个事情是这样的，在一次出航中啊，徐海属下的一群日本倭寇遇到了几条运输船，在未征得徐海同意的情况下，他们洗劫了这几条船，之后也未上报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抢劫是本职工作，不抢才是消极怠工。对于努力工作的人，徐海是绝不会批评的，这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事，无足挂齿。按说道理是没错的，可问题是啊，这帮日本250在抢劫前没动脑子，连旗号都不看，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抢了一把。他们并不知道啊，虽说海上有无数条船可以抢，但偏偏有几条是动不得的，那就是汪老板的船队，不能动的也动了。汪直暴跳如雷，加上鉴别力有限，把账直接算在了徐海的头上，誓言报仇雪恨。而汪直与徐海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就到此结束。当然呢，老奸巨猾的汪老板不会自己动手，他决定借刀杀人，将徐海即将进犯的消息告诉了胡宗宪，并且提供了具体的进攻路线和部署，并向他预祝胜利。得到情报的胡宗宪迅速完成了防务，等待着徐海的到来。事实上，连他也没有料到，这次进犯将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。而对于这一切，徐海却依然被蒙在鼓里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您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研究啊，打5688-9688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这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9688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9688，摩尔龙。 哎，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 嗯，

将徐海即将进犯的消息告诉了胡宗宪，并且提供了具体的进攻路线和部署，并向他预祝胜利。得到情报的胡宗宪迅速完成了防务，等待着徐海的到来。事实上，连他也没有料到，这次进犯将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。而对于这一切，徐海却依然被蒙在鼓里。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入侵，总人数约在20000左右。作为一个汉奸，徐海领来了日本大隅萨摩二岛的上万倭寇，加上他的嫡系部队以及董事会另两位股东陈东、麻叶的全部部署，准备好好的干一票。为了圆满完成这次抢劫，徐海押上了全部的本钱，并制定了一个十分周密的计划。在战役的开始阶段呢，他将调遣军队向防备森严的上海、慈溪等多处同时发动进攻，以扰乱明军的判断。当胡宗宪手忙脚乱的时候，他再率领主力军队攻击浙江附属地区进行抢掠。按照徐海的一贯作风，他无私地把进攻上海、慈溪当炮灰垫脚石的任务交给了日本友人，把攻击薄弱地区进行抢劫的重任留给了自己。为了实现日本同行光荣的死去、义无反顾的死去的武士道精神，把背黑锅、啃骨头进行到底，徐海在出发前反复对他们强调，他们即将面对到是最强悍的明军，即将进行到是一场艰苦的战斗，正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好时机。当然呢，除了忽悠国际人士外，徐海也表现出了一抢到底的决心。在出发之前，他当众烧毁了几条船只，以示此战有进无退。在燃烧的熊熊烈火面前，徐海向着自己的祖国方向下达了总攻令。此时的徐海啊，风光无限的作为行动的总策划，上万日本倭寇被他左右，陈东和麻叶也依附于他，听从他的调遣，而他也从不介意用屠刀砍掉自己同胞的脑袋，烧掉他们的房屋，强掠他们的妻女。从他被自己的亲叔叔出卖那一刻始，所有的道德和原则都已经彻底抛弃。踌躇满志的徐海就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抢掠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嘉靖35年，徐海率军抵达江浙沿海。如之前安排的那样，这个日本炮灰们是先行出发去啃硬骨头，可这帮炮灰还没上岸就被明军海军挡了回去，死活过不去。徐海没有办法，那是只好改变计划，亲率主力提前进攻。可原本不设防的地方啊，竟然变得比铁桶还坚固，抵抗十分顽强，攻击多次也没有得逞。在残酷的现实面前，徐海终于意识到自己似乎已经落入了圈套，他准备退却了。然而不久后，局势却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。经过几轮试探，胡宗宪感到对方锐气已尽，随即命令水军即刻出发，发动对徐海的反击。事后证明啊，他在错误的时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，结果让他大失所望，明军大败。这也再次验证了徐海的可怕，虽说损兵折将，但他打起仗来却一点也不含糊，先后5次击败明军，气焰极其嚣张。陈东和麻叶也趁势发动反攻，攻破多处明军据点，沿海许多地方纷纷戒严，百姓随时准备撤离。就在形势即将失去控制时，关键人物于大猷出场了。听说于大猷率军赶到，焦头烂额的胡宗宪终于松了口气，感叹地对徐渭说道：“哎，这下没事了，好险呐，好险！”胡宗宪之所以如此安心， 是因为于大猷有个公认的作战特点，既定而后大举，兵急而后齐发，通俗点说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，不见鬼子不拉弦儿。于大猷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将领，在作战之前他会仔细评估双方的实力对比，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，即使这个情势一片大好，他也绝不出击。估计啊，这个和他被整的次数太多有关。但他一旦准备出击，就意味着已有必胜的把握。胡宗宪十分了解他这一特点，所以才会如此放心，而事实也正是如此。所谓名将就是名将，和那些二流子货色确实不同。于大猷主动收缩阵型，等待徐海围攻。徐海啊，倒也真是合适，看着这个架势，感觉是老手，不敢轻敌冒进。之后双方交战多次，徐海始终未能取胜，再也无法前进一步。于大猷稳住了阵脚，却不主动进攻。徐海尝到了厉害，倒也赖着不走。双方在海上僵持着，事情似乎又回到了起点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呀，于大猷突然接到了一道极其怪异的命令。这是一道由胡宗宪亲自发出的手谕，主要内容如下：休战，撤回杭州。在这紧要关头怎么能够撤军呢？敌军如果进逼怎么办？于大猷百思不得其解，但手谕言辞极其严厉，毫无商量余地。权衡利弊后，他遵照命令撤了回来。胡宗宪是一个聪明人，绝不会重蹈当年宋高宗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的覆辙。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召回于大猷，只是因为他刚刚收到了一封信件，而他确信对于徐海而言，此信比于大猷和他手下数万士兵更有杀伤力。这封信是毛海峰带来的，作者正是他的养父汪直。于大猷退却了，徐海呢并没有追击。对于这位名将，他始终心怀着警惕，打了这么多天一步都不让，现在居然主动撤退，必有诡计。这实在是抬举于大侠了。几十年来呀，无论做官还是打仗，他都是个实诚人，要说玩阴谋的顶级高手，那还得说是胡总督。所以当胡宗宪的使者带着那封信到访时，并未引起他的足够警惕和戒心。不出胡宗宪所料，这封信呢、给了徐海极大的刺激。在刀光剑影里混了十多年的徐汉奸第一次露出了惊慌失措的表情。关于此信的具体内容不甚明了，但徐海的反应是清晰而确实的。连老船主也投降了吗？老船主啊，就是江湖朋友给汪直的敬称。这个汪老板纵横倭寇业数十年呢，是这一行的老前辈，只要混这行都要给他三分面子，徐海呢也不例外。于是徐海开始犹豫，连汪直都顶不住了，看来行业前景确实不佳呀。加上此前王翠翘的劝说与陈东麻叶的矛盾，徐海决定重新考虑自己的前途。这是一个极其完美的心理战术，胡宗宪只用了一个小小花招就把徐海拉入陷阱。作为倭寇业的大哥级人物，汪直可谓老奸巨猾，对他而言呢，忽悠是可能的，投降是不会的。跟胡宗宪谈了几年，除了表面文章外，汪直丝毫不肯让步，还整天想着把胡总督当枪使。他为明军提供倭寇的情报，只是希望借政府之手替他干掉自己的竞争对手，搞垄断经营。然而胡宗宪也不是等闲之辈，他也有自己的打算，因为这些应酬文章虽然呼不了他，却可以拿去呼别人。 于是从罗龙文开始到王翠翘再到这封信件，徐海在胡宗宪的缜密策划下一步步地走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。徐海彻底动摇了，但他仍然不肯屈服，他对送信的使者说出了下面这番话： 我很想退兵，但此来我军兵分三路，若要撤退，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。 所谓兵分三路，就是他和陈东、麻叶，当然了，这不过是个借口而已，其目的无非是拖延时间，或是多要好处。如果是一般的使者，到此啊，也就回去复命了。可是偏偏这个使者不是普通人，他的名字叫做夏正，是胡宗宪的贴身亲信，但凡能跟老狐狸混的，至少也是个青年狐狸。 这位夏正兄听到了徐海的答复，倒也没提出什么反对意见，只是木讷的点点头，坐在原地一声不响。过了很久啊，他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便对徐海说了这样一句话： 陈东那边没有问题，那就只等你了。 徐海闻听此言呢，差点没背过气去啊。 这句话的音量很低，但对于徐海而言却无异于晴天霹雳。虽然这位陈东不太靠谱，但毕竟现在大敌当前，也只能指望这个不靠谱的兄弟。但照这位使者的说法，莫非同伙都已经投诚，只留下自己背锅？ 满腹狐疑的徐海送走了夏征，而罗龙文的前期挑拨工作此刻也发挥了巨大作用。经过仔细思考，他终于认定陈东已经不再可靠。 不可靠也没办法，事已至此，就算要分家火拼，也得先回老窝再说呀。然而连这个机会他也没有等到。 就在夏正去见徐海的同时，胡宗宪呢派出了另一拨人，他们的目的地是陈东的船队。没过多久，陈东就从手下处得知，外面盛传徐海准备把大家卖掉，作为自己归顺朝廷的见面礼。陈东呢还比较够义气，开始坚决不信。 然而当他得知胡宗宪的使者确实去了徐海那里时啊，以往的所谓江湖情分就此是荡然无存呐。 为以防万一，他开始集结部队，随时准备应对徐海的攻击。 陈东的这一举动啊，引起了徐海的警觉。他认为陈东已经和胡宗宪商定了条件，准备对他动手了，并随即命令部下动员，防备陈东进犯。 徐海海盗公司就这样完了，没有大规模的进剿，也没有刀光剑影的拼杀，陈东和徐海就如同京剧三岔口中那两个可笑的人，在黑暗里开始互相猜疑，胡乱殴斗。而这一切喧闹的背后，是微笑着的胡宗宪。 朝廷调集十余万大军，费时多年，却无法动摇分毫的第二大倭寇集团，被胡宗宪轻而易举地分裂了。凭借一个间谍、一封回信、一份厚礼和一个使者，仅此而已。哎呀，佩服，实在佩服。在海战中啊，徐海一向以进攻神速闻名，事实证明到了投诚的时候，他的反应也远远胜过常人。当陈东还在左思右想反复犹豫的时候，他已经主动联系了胡宗宪，归还了大量的明军俘虏，并表示愿意主动撤离。但倭寇就是倭寇，在贼不走空的原则指导下，临走时他向胡宗宪提出索要钱财的要求。胡宗宪慷慨地满足了他， 徐海高兴地履行了退军承诺。一天之后，独木难支的陈东也主动撤退。 当时曾有人劝诫胡宗宪，徐海已经孤立， 根本无需满足他的索财要求。可是胡宗宪只是笑而不答。 事后证明啊，胡宗宪的笑容是有道理的，因为在他看来，徐海不过是个保险箱而已，不久之后这笔钱就将回到他的手上。 徐海和陈东都撤了，远离了胡宗宪的势力范围，这二位仁兄似乎也略微恢复了清醒，感觉事情有点蹊跷，便互派使者是加强沟通，再次恢复了双边关系，合力对抗明军。但已经晚了，胡宗宪早已在他们心中种下了仇恨和猜疑的种子，等到时机成熟，他将再次萌发，定破土而出。而事实上，胡宗宪确实没让他们等太久。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，胡宗宪的使者悄悄地潜入了徐海的舰队，为他带来了胡总督的最新指示。毕竟刚从胡总督那里领了工钱，徐海笑逐颜开地接待了使者，他以为这位财神爷又来送钱给他了。然而结果大大出乎他的意料，使者辞颜色厉地传达了总督的指令，大意是倭寇徐海一向对抗政府，现在大军集结，指日可发，应尽早认清形势，早做打算。总而言之吧，若不主动投降，就要人为改造。徐海终于看清了胡宗宪的狰狞面目，但事到如今，他已经没有选择，陈东不会帮他，汪直更没指望。思想前后，他决定妥协。 我该怎么做？ 使者告诉他，在吴淞江有一群倭寇聚众抢掠，胡总督希望他去消灭这群毛贼，以表明投降的诚意。这也算是老传统了，就如同《水浒传》里的林冲，好不容易上了梁山，王伦大哥却告诉他，要想入伙啊，必须下山杀一个人，作为梁山流氓团伙的头目。王伦的这一指示可谓用心良苦，因为只有杀了人，才能全心全意干坏事，并培养出对组织的高度认同感和深刻的危机感。因为什么呢？出了事儿啊，大家一起完蛋，谁也别想跑。与王伦相比，胡宗宪这一招数可谓是异曲同工，但后来的事情告诉了我们，他们之间也是有差别的，一个细小而致命的差别。徐海遵照胡宗宪的指示，率领船队向吴淞江的同伙发动了攻击，不出意料地取得了大胜。按照以往惯例，他等待着胡宗宪的奖励和封赏，但他没有想到胡宗宪并不准备给他赏赐，恰恰相反，总督大人正打算向他收回上一笔钱的利息。徐海并不知道，胡宗宪之所以让他去吴淞江，除了杀人入伙，顺便清除倭寇外，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，有一个人在那里等着他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